好，歡迎嚟到 Octa Channel。 今個禮拜拖咗，本來上個禮拜交嘅，但結果就係今個禮拜出嘅。真哥斯拉， 真字哥斯拉啊！ 冇事， 好難啊！ 要 get 好難啊！ 咁其實呢一個唔係話 get 嚟嘅，佢係有啲關聯嘅，就同呢個新劇場版一樣啫嘛。 其實新劇場版暗夜都話明啦。 唔係喎，好似點解好似個個都好似當成呢套 Ever 暗睇好似？係 咁講真， 暗夜嘛， 暗夜嘛。 咁暗夜大家諗嚟仲記得咪即係計 Ever 噶啦，唔通話睇眼咩？ 點解就講你嗰個叫宮崎駿拍嗰時，你有冇當咗天空之城睇啊？ 诶，风之谷咩？ 啊，风之谷噶，可能 咁啊，唔会喎。 出个 BGM， 啦啦啦啦啦啦啦。 先，因为今日嘅阵容有少少唔同。我记得， 我系 MOD 阿 B 啊， 啊，熟悉啊。 系啦，咁四个睇咗晒哥斯拉嘅阿新，喺边度睇啊？你哋？ 我系喺 UA 嘅咋，睇早场，好平。 好长，我 得我诶，我好深刻印象嘅，我睇嗰度点解咧？我睇嗰度嗰个叫做西九嗰个咩 Grand Cinema。 哦， 睇完之后咧，行出去，系啦，行出去个高铁地盘咧， 系， 好似时间积咯，系好有嗰个 feel 其实系，即系完全系同电影里面个景系一样噶。 今次嗱呢套咧喺日本就系颇为收得啦，虽然即系又出个套 数 系 好噶啦， 超卖 真人电影嚟讲头一名噶啦，已经系 super top。真係算 top 㗎，頭三㗎啦，點差極都。 雖然冇幾耐俾套冚嘢冚到五阿媽嘅名單， 俾套新海誠冚低。 又係同一套，又係你個名， 又係你個名。 喂，都係超和嘢。 據咩？ 歷史係會重演嘅。 據某個新海誠 fans 嘅特派專員話。就唔新海誠嘅新海誠片咯，又係完全錯好啲人就不如就之後機會睇完再睇完佢你個名先再講啦。 喂，佢老哥越嚟越商業化啦，如果喺呢度就 好 care 佢啦，反而我哋新海誠冇乜 feel。 好，咁翻翻嚟啦，呢套嘅正宗哥斯拉啦，真哥斯拉，神哥斯拉。 呢套片咧，本來我係上個禮拜因為啲濕聲嘢搞唔曬啦，我喺兩套片裏面揀兩套片猶豫緊就係。睇哥斯拉定睇喪屍好咧？ 我覺得你好離譜喎，真係！我係佢第一日喺香港上，我先睇到喎。 我諗下就係呢套嘢隨時落畫，但係喪屍有排會有排咬人，所以我睇咗呢套先。結果之後睇咗套先，跟住過兩日睇埋落大雨跑步，結果走埋睇埋釜山列車。咁講咗呢套先啦。呢套我比較想套一個吐槽點就係套戲咧，有個叫祝又係來風演員啦。咁我翻去問我妹，喂，有冇留意到《夜來風》啊？邊個捉《夜來風》啊？ 邊個捉《夜來風》啊？ 喺邊度？ 即係嗰個咧，諗尾咩？阿媽死曬，佢升咗做大佬嗰個議員咧，嚇，佢《夜來風》嚟㗎，我認唔到佢咧。 嗰個議員係咯，嗰個中間嗰個啊嘛。 跟住咧，我得咗個結論就係 外務次官， 係啦， 外務次官 啦， 係啊。 諗尾係之後含包散曬之後，佢水鬼星情王啊嘛。 係啊。 咁含包散就得翻主角嗰班人喺度啊嘛。 係咯。 外国总事咯， 唔 通系 仲， 唔通俾个肥仔上咩？ 唔系啊，系啊，手就系啊， 龙武大神， 俾手印喺赵氏先机俾人突然间打咗落嚟，嗰个我冇啊嘛。 系啊， 肥仔讲明噶嘛，你留翻个一款本职俾我啊嘛。 系咯， 叫阿同阿黐合同阿蓝头 讲。系啊系啊， 咁咧我睇即系听完我妹嘅反应之后咧，我得咗结论就系，虽然话靓仔着咩都有型，但系呢世原来有型系有睇翻呢个结论嘅。系啊，即系捉夜来风都有唔型嘅时候。 喂，你个妹冇睇廿年捉夜来风型到个 Yuki 咩？廿年啦，同 Beach Boy 年代。 系咯，话 Beach Boy 啦，近几年都仲唔同啦，大佬。系我都好分嘅。咦，呢条毛呢好熟面喎。边条乜水咧？咦，好熟夜来风喎。 你都咁讲啦， 系咯， 自己都咁讲啦。 即系我话就，如果木村反映著咁样，我都认得出佢。但系捉夜来风，你剃晒所有须，执到屎，所有个柒头。我真系认唔到系你， 系咯？呢套戏个 title 系咪可以改为真足夜来风咧？正边足夜来风， 唔系边个咩？ 唔系，系七足夜来风。 唔系嗰个主角咩？嗰个死唔记得咩名？ 长谷川 系啊。 我以为系嗰个 叫完之后又再下一城咯。 我以为系嗰个宅女啫，讲紧个主角，大家净系几个宅女嘅啫。 啊，都系啊，都系啊，一班怪人。 诶，呢条片因为 你怪人集团打低怪兽系好正常嘅事嚟 嘅。唔系怪人集团唔系同怪兽一齐出现嘅。 唔系我最讽刺系，即系你讲有个咪咩咩心理学者嘅，即系喺正式嘅场合之后咧，就即系三缄其口，乜都唔好官打好打官腔嘅。跟住一落到去咧，即系一个嗰个即系调查组嗰度咧，就即刻即系白系咁口讲唔停嘅咧，好嗰个发。 阿聰搬咁多， 係啊， 因為好笑嘅，其實嗰段咧，所謂學者嗰三個咧，三個都係導演嚟噶嘛， 嚟客串噶嘛， 三個導演嚟客串噶嘛，跟住真係冇對白 嗰度。據嗰啲港評講咧，就係話其實其他演員咧都冇點 M G， 係嗰三個導演 M G 咗最多次咯。 正路啊， 咁正路啊，其實都俾人篤翻轉頭。 咁係咁噶啦， 都人多啊， 都係導演間唔中客串就係咁樣噶啦。嗱，依套片咧。如果你只是看，即如果一般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為什麼，對我這個其實對歌星不是說看得很多的人來說，我最初一直以為是災難片來的。 其實他的而且確是災難片的一種來的。 我感覺上是災難片重過怪獸 片。災難片的拍法。 不，其實他怪獸片都屬於某種災難，只不過之前我們看開的怪獸片太過所謂的 B 級，太過娛樂向，但這套是比較嚴肅，將它作為一個災難去拍。 太過超人片，太過鹹蛋超人。 特攝咯，即係基本入邊識特攝咯。 一般嚟講，你講嗰種應該叫特攝片，即係其實超人打怪獸，佢將所謂叫災難嗰部分避重就輕， 係啊， 而集中喺病民打開刺激畫面上面，呢個特攝片，即係簡單就係災難片同埋用講就係點講咧？ 以往我哋所謂怪獸 個角度唔同咯， 我哋所謂怪獸片係點講啊？八幾年打後， 即平成系列之後啦， 乜嗰啲咧，哥斯拉對文文物嗰堆， 總之有一隻嘢俾你砌嘅。 總之哥斯拉走出嚟就係攞嚟打交嘅， 係啦， 打完就走嘅， 係啦，對方一定有隻嘢走出嚟。 但對方係咩都冇所謂，打完就 機械嘅都冇所謂嘅， 打完就走，然之後同你講拆咗東京都冇所謂。 嗱，我用個舉個例子，即係海報片嘅例子， 係啊， 明日之後嗰啲叫災難片，超人過天龍咧。就係特攝片，特攝片。 唔 係 特攝片咩？ 因為佢唔係強，因為超人就因為強啲人打到平民好爽啊嘛。 唔係太平洋咩？ 即係就係上啲冧山冧海啊，啲人冇無助走嚟走去嗰啲啊嘛。 荷里活版哥斯拉 啊，都係啱。 其實荷里活版哥斯拉咧係荷里活版，其實係一個平衡嚟嘅。荷里活版其實佢有嗰種嘅怪獸對戰，但係佢都係好著力咁去描寫翻嗰個對於天災嘅應對。 佢加入災難片嘅， 佢即係話量都有咯，好係量都50-50咁樣大概個情況係。但係今次呢一套咧，佢真係純粹作為一個災難應對或者係係啦咁嘅意思啦。 特攝片即係佢加入咗災難。 唔係同埋串啦，政府其實點樣講啊？即係係根本係應對唔到嘅，即係一個官僚好硬化嘅情況之下。 其實應該咁講，政府體系嘅功能唔係愛嚟應付呢啲怪獸呢啲咁樣嘅超乎你想象嘅東西嚟嘅。有人講過，其實咧，你可以話咁快開會揾專家討論揾對策，兩三個鐘頭之內已經可以講完。其實算快嘅呢、這個政府算有效率， 快有效率嘅 啦。你睇下佢哋嗰開頭跑翻公民咧，即係如果你做開政府就知道咧，哇邊個部門去負責， 我 都 唔多唔少 用邊條例去 apply 落去啊？點樣做？ 唔係，我都唔多唔少係電影美化咗，一來電影美化咗，二來我覺得係即係有時即係狗急跳牆咧，逼到埋嚟咧，唔到你唔變。 明金嘅嗱，用嘅例子就係喺Marvel 宇宙裏面，個隨機跌落地，到神盾局特工出嚟嗰時啊，拖咗幾耐啊？第二套，哇！走一個禮拜都冇全部搞曬喎， 唔 係 兩 快啊！ 成套劇前後其實兩個禮拜鬆啲嘅，你計埋哥斯拉要等佢醒嗰段時間㗎嘛， 兩個禮拜已經 兩個禮拜左右 一個完整嘅完整對策喎，大佬明哥搞一大輪嘢，大佬啊，阿雷神走埋啦。Loki 都拉到埋啦，你未搞你神盾工都未起啊！ 佢兄弟打完翻到屋企啦， 翻屋企啦。 冇喎，但係 神盾公司起好。 冇，你話美國大？ 冇啊，其實我覺得美國政府或者神盾局嘅諗法就係甩啲廢啫。 唔係啊，但係我好奇怪喎，呢度反而講到美國嗰邊啲行動好迅速嘅喎，即係好決斷嘅。 唔係當時幾件事都喺人哋屋企打交嘅時候幾迅速㗎啦，唔一超級。 啊 ，OK。 其實睇唔係你，如果撇開哥斯拉嗰部分，你純粹睇成個日本政府個 flow 咧， 係。 佢其實係潤緊一路潤緊安保條約嗰種撲街噶嘛， 嚇係啊， 應該係話日本 即係自己唔可以用兵啊嘛，要 但日本自己用唔到兵之餘，仲要屙個個搞一輪，話要立法者個哪個搞一大輪風濕，然之後同你講日本美國佬話，我派兩架飛機嚟炸咗佢， 係咯，最尾都係美國佬係咯，一講話係咁就咁，我唔使係啊， 呢套片係 佢要潤呢點啊嘛， 冇得 air 噶嘛，日本。 其實如果大家講起咧，就係統口真嗣之前拍過一套可能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亡國之盾》。都是讲这个问题的。不过那套片很难，所以我们不需要你看小说。 这时就算了，这时原著已经难了。 这套是 什么 又是福井。 所以要补充一下，这套就是灾难片的卖法，怪兽片的内容。 政治片，政治片嘅拍嘅手法， 因為政治片嘅理念同埋含義喺裏面。 思維咯， 佢講好多嘢都係不斷咁從政治嘅角度去睇，應該話從日本政治嘅角度去睇呢一套嘅災難。 點講咧？即係你開頭幾一堆，即係你冇任何怪獸出現嘅，淨係一堆人開會喺度講。但係你當中見到唔少係好多滑稽嘢嘅，其實即係你覺得係市場相識嗰啲，即係你唔好話日本嘅政府，可能你依家現在。呢邊都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出現， 成日所有政府都 應該係話笑到喊咯，喊到笑 最好笑 到佢嗰啲政府咁樣，一層一層跑落去。 話話我哋香港唔係全民選都好，一個半民選或者全民選嘅政府，你只要係官僚架構夠扎實咧， 唔係總有一個柒係咁嘅，總有出現個柒頭咧，即係咩咧？即係自己唔識講嘢，後面嗰個咧寫稿寫紙仔， 係啦， 遞 紙 仔係啊係啊， 副官遞紙仔，等個 係啊保鑊咁樣， 等個大佬講 係啊， 即係呢啲佢。即係呢啲好實在之餘，其實真嘅我自己睇到一點就係咧，點解一開波就用政府角度去講呢件事呢、 啊、 我哋以往睇呢啲災難片、睇怪獸片呢套，其實政府攞嚟收拾殘局噶嘛， 啊、 政府出嚟收拾殘局噶嘛， 嗯、 就算釜山列車都係噶嘛。 啊、 但係如果同佢講，喂個政府都搞唔掂嘅時候點算咧？呢樣冇人諗到啊，所以我覺得暗夜用呢個切入點去拍呢，我覺得好玩嚟。 係啊， 喂，其實呢個政府都唔係話搞唔掂，不過佢只不過係話需要去令到原本嘅內閣總辭完之後，咁舊嘅 意思總辭再嚟過， 係啊，冇所謂咯咁樣啫。 或者咁講啦， 即係揾人孭鑊，跟住要再 即係一般又係作為一個官僚咧。你係真係諗住呢個站點咩嘅啫？係 啊， 因為佢 咁一定係永遠都第一件事諗，即係點樣？ 唔係站點咩，係由邊個咩？總之唔係我得啦。 日本官僚， 邊個咩啫？ 日本官僚係日本咁講，應該講就係作為叫官僚制度一個超級僵化日本嚟講咧，一件事出嚟事就係要獲邊個咩先 ？OK 人咩啊嘛？搞掂。 即係你講咩？反而我諗起龍神嗰個代。代总理系嘛？ 系代总理系啦， 系咯，嗰个真系真系即系出嚟咩镬嘅，绝对系。 即系睇搞笑。 冇计啊，指定佢啊，得佢出嚟咩镬噶啦，咁 真系嚟接个烂摊子。 系啊，真系佢自己都唔想，好明显。 但系其实 最尾佢话要总辞，佢阿钟若峰话总辞系佢嘅意思就系咁解。 但系其实老实讲，呢个代内呢个代理嘅大臣都好，佢都好尽责咁去做咗佢呢个橡皮图章。咁啊，哦，咁你要我边度吸引啦？咁咪做咯。喂，都仲想點啫？佢都係咁做啦， 咁佢盡咗佢力噶啦，大佬。 所以其實呢套嘢， 佢坐呢個位嘅， 呢套嘢其實 佢唯一 唔係話真係話， 佢唯一成功係好勁啫嘛，向呢個法國大使扣頭嗰下啫嘛，冇啦。 我唔係，我最有新嘅就係反而個面淋咗。 講真啦，你其實龍林大臣有咩做到啊，大佬？佢負責咩啫？ 咁即 係負責龍林咯。 你就咯，揀一個而家 你就算乜嘢大臣好，你緊咗臨時臨得坐去接總理啊，都係呢一嚟嘅啦。 或者而家出到咁亂。 唔係你記得就係話，因為其實喺佢呢個可以講到明就係呢個現實對虛構，你現實嘅政府推到一啲虛構怪獸，你現實嘅政府你唔會有一個對怪獸部噶嘛。 其實唔一定怪獸，總之係啲預想唔到嘅災難或者預想唔到嘅。 咁啊，其實災難， 你好似1984年版哥斯拉，如果有大家有睇嘅知道，喂佢見嘅哥斯拉出嚟呢次點先啊？派一隻叫 Super X One 嘅東西出去同啲哥斯拉對打噶，你現實中點會有啲咁嘅嘢啊？ 咪咯， 嗱唔好 咁冇可能嘅咁樣係。 6年前3/11。 唔係，即係 東京咪流咁亂咯，東京政府 一來啦， 根本即係好有三 D 影子嘅其實。 唔係，其實根本就係講三 D 影子 啊！由個事件開頭嗰種拍法，由開頭嗰種嗰啲喺蒲田君佢喺河度撞到啲船上嚟嗰下，大家已經即刻諗起就係三 D 嗰個海嘯，去到最後尾灌漿嗰下， 都係嗰啲全部係 影射三 D 嘅。所以點解日本人會咁中意咁有共鳴啫？因為佢擺明係講緊嗰件事。就好似第一代哥斯拉就是很多的細節上面新聞上面都是影射緊當年哥斯拉前後發生的新聞的事件。 第二戰、二戰兩次就爆核爆。 不是只是那個，還有很多核試啦。那隻船叫做福營事件是不是叫做？之如此類的。甚至我看回這些資料講回初代哥斯拉他踩冧了個國會祠堂的時候，觀眾是拍手掌，因為當時的人很不滿意那個國會等等的情況，他是 個政府應 該 是因為54年版哥斯拉那陣時候，那個日本政府都是很無能的，即係有翻 咁嗰時候都唔可能有能嘅，睇過有能十年前啦，見到啦。 唔係即係講， 因為啱啱 GQH 走咗啊， 你個佬走咗，日本人先接翻手，個政府根本仲係亂糟糟嘅。其實、 你講信任咧，其實咧唔知點解，即係唔知係咪即係現實都係咁樣咧。其實咧，你見到裏邊咧對自衛隊嗰個信任係好大嘅，唔知我。 日本人好信自衛隊。 係啊，即係有時即係美化咗係話美化，但係感覺上係即係日本人係好即係對佢自己。 日本人對自衛隊其實係一個全一個點講咧？佢其實係好，其實係相信自衛隊呢個組織係真係保護到佢哋嘅。佢佢應該佢包裝啊宣傳係做得好嘅。那 個信任其一啦，其二係佢影射翻美國佬唔掂啊嘛。咁因為其實近又係回翻好多套翻好多又係新聞嘢落去。 哦，即係又係咩基地？美軍基地嗰啲嘢。 美軍基地喺日本嗰啲問題，即係唔單純話搬基地嗰啲嘢，而係啲美軍喺日本搞事嘛， 是啊嘛， 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喺香港有啲解放軍基地出事都好麻煩啦，係咪？大家諗到啦， 即係已經日本人唔信美軍嘅時候， 最安來源 唯有就係靠翻自己人㗎啦。佢哋講思維個推敲落去之後，喂，你個日本政府唔靠自衛隊，靠邊個啊？咁嘅文落咪出咗嚟咯。 嗱，喂，講翻喎，佢今次自衛隊喺戲裏面嘅表現咧。雖然係冇咗之前歷代嗰啲嘅黑科技啦， 嚇，冇，但係好踏實喎。 係黑科技，因為大家睇翻 好踏實喎，成件事即係佢冇特別渲染喎，其實咁。 係啊，因為之前咧，你睇翻歷代咧，頭先我講 Super X 一啊，或者咩風暴系統咁騎呢嘢咧，今次冇，佢真係完全係用現實中嘅直升機啊、戰車，但係佢 好正式，即係當演習嗰陣時咁做。 大家睇翻佢以前系列咧，嗰啲飛彈響飛機之內爆炸，然後啲嘅坦克車好似雜魚咁樣俾人爆曬。但係今次套咧， 佢 啲自衛隊咧，即係啲坦克車真係。识喐噶啦，终于。 诶，唔系啊，系佢好系，同埋唔系净系出几镜，系讲埋成个战略系点样行 啊。系啊，佢系逐种 即系由开头第一次攞绝对防卫线， 咪用翻， 跟住去到最尾东京车站喷，即系 自卫队个角度都有喺自卫队个角度去睇翻点样做呢个作战。 令我谂起就系话佢2014年版嘅时候咧，个导演都讲过话咧，佢哋系真系咨询过美军去遇到只怪物嘅时候，佢哋会点样去打。咁然後美軍嗰啲將領，因為佢都好中意呢套戲嘅，佢都好認真咁去同佢沙盤推演，遇到一隻咁嘅怪獸嘅時候，佢會點應付咧？軍都會點樣部署咧？咁樣，我諗今次呢套其實都應該係有，即係我睇翻佢片尾嗰度咧，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即係我覺得自衛隊真係出咗全力嘅，其實係，即 係 出咗即係百二分，即係唔單止100%，120%。 唔係呢樣好有趣嘅，係後來睇翻啲報道咧，真係有人再去。問翻自衛隊，問翻海上陸上同埋航空自衛隊，係航空自衛隊最有心去玩呢件事嘅，因為陸上同海上咧係唔知，即係可能個自尊問題咧，就話咧呢啲咁嘅事咧，我哋搞唔掂，我哋唔搞嘅，我哋交俾邊個啦，就推咗隻鵝出去嘅。所以你見到喺套劇喺套戲入邊最初開真係。派人出去咧都是飛機嚟， 空管行先。 嗰個係陸軍空軍嚟嘅直升機， 所以屬於陸軍嘅，但係其實係航空自衛隊管嘅。啲直升機係陸軍嘅，即係後來真係開始鋪防衛線，第二次上岸嗰段先至真係陸軍 啊嘛，係啊， 陸軍先出手。但係好笑嘅就係前任國防大臣石破睇完套戲就話：啲坦克車點嚟㗎？ 即刻做租， 咁又租啲坦克车边度派嚟噶？因为佢 即系预算冇咁啦， 唔系冇啊，而系你边个军区调过嚟先有咁多车啊？即系如果单纯系关东军区，你都冇咁多架撑啊！佢做呢个租 系，呢个就系好典型，就系你知道里面嘅实际操作嘅话咧，你真就 笑 啊！见唔到咁多车出嚟，你居然系得咁多嘅话，咁多噶啦。 其实好现实嘅问题，即系突然间咁急，短时间去发生嗰件事，你就算有个军力，你都系好难一时三刻可以即系。 单纯计阿品川军走咗海道，佢喺镰仓翻上岸嗰度几日啫嘛。你点调咁多车出嚟啫？ 因为你唔系话调嚟噶嘛，咁多车B-10 系。 因为如果睇我大概数过啦。在麥田雞守那條防線呢、單純是十色呢、都成三四十架的那 裡都 你怎麼調啊 都不少真的可以真的 做一個總的 兩三個中隊的那裡成其實你怎樣調出來呢真的石破那個都在那裡哭的哭啊 所以你咪話呢個政府已經是很高效的 超高效率其實 是啊 佢好嘢噶， 立路系啊，总理啫， 咪正常嘅。 咁总理系咩噶嘛？咁即系有咩事，即系要落决定，都系要经佢把口。 即 系 郑王佢渠道啊嘛。 系啊，所以就算即系你高如嗰、那个，即系嗰个哥女服长官 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男仔， 美国 系啊系系啊，唔系美国嗰、那个，即系佢侧边有一个叫佢落决定噶嘛，要佢。 系 啊， 嗰真系好烦躁，睇到佢一层一层咁问受，一层一层咁讲翻落去，好烦躁。但系 总理 落决定咁啊， 总理落决定咧，总理落决定 系啊。 即系佢同 系阿老范嘅， 佢同公房长官两个问得最多就系总理落决定噶嘛， 系啊系啊， 最多对白嚟噶嘛。 所以其实个戏个效果大家好有印象，就系佢呢种要将呢种荒谬嘅感觉系令到大家系荒谬到失笑，但系然后觉得系啊，政府系咁样， 真系咁， 系啊， 但系冇计噶啦，系咁噶啦。 最高决定人啊嘛， 当席和系喺阿总理嘅时候， 系啊， 个个都系问佢、啊，喂，落决定啦，大佬。 但呢样亦都反映到日本好啲嘢啊，就系、是、当席和。有人肯孭嘅時候咧，日本官僚架構其實係最好嘅。 係， 因為咧就當你唔使，你知道邊個孭鑊，咁唔使我孭鑊，我決定快噶啦。 係咯， 依個係 反正都 係 死我。 依個從來，依個從來日本都係日本人嘅笑話就係咩啊嘛。第一線討論咗就係邊個孭鑊先。 嚇！ 當你討論咗邊個孭鑊咧，日本嘅官僚制度啊、keep 啊嘢咧，係全球最有效嘅。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討論邊個孭鑊咧，可能就已經浪費咗大量時間噶啦。 OK 啊， 係 啊， 咁樣啫嘛。佢而家 即係留中間啲。劇情都有交代嘅呢点， 系啊，即系黄比咗主角咩咯，咁简单。 即系阿品川君走咗之后，咪南立化嘅佢哋 啊，系啊系啊， 嗰班僆都成日都喺个走廊度会讲噶嘛，啲对已经有嗰度啲对白已经交代咗，喂，就系、是、因为吓咩又拧林立咗法搞掂咗件事。 喂，所以其实呢套戏咧，啲人话猛咁话开会好闷咧，其实佢已经将最闷嗰地方剁咗噶啦， 仲可以更闷嘅， 系啊， 可以好闷。 现实中你开个政府嘅会真系 唔系佢 系 因为佢加咗啲即系你大家觉得最滑稽最好笑，但系又系现好现实嘅嘢。 同埋佢啲开嗰啲会真系有过程有推进，已经算好快啦， 已经有 决定做到嘢嘅已经系。 系啊系啊，见佢。其实好有何咯，次次都有新嘢走出嚟， 系啦， 次次都有啲嘢逼到个政府落决定啊， 系咯系咯。 不过我中意呢套戏，其实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佢呢地方，即系包括到头先讲嘅开会过程啊，或者大家见到啲大臣佢点开会，后面有人提场啊等等啦，或者甚至佢去到嗰啲就首相府嗰啲嘅门嘅位置啊、大细等等布景咧，都好考得好仔细。因为其实咧哥斯拉呢个系列咧，其实。即係冇話之前都有拍嗰啲比較係嚴肅向嘅，84年嗰度好多都有好多政治戲嘅，但係佢拍得好唔嚴謹啊！喺啲無論係每個地方好仔細嘅地方啦，係啦，好兒戲啦。你唔好講話個劇情啦，個劇情根本係我大家可能大家好中意嗰套《對逼我難睇》咧，唔知點解幾個咁頂尖嘅世界級殺手喺度睇人同人嚟張摔角咁樣都算啦。但係睇翻。但系佢哋嗰啲開會咧，即係之前系列嗰啲嘅開會咧，都係求其講兩句整咗，或者係嗰啲嘅一個美國一個蘇聯嘅特使咁樣， 即 係得啦，多核彈啦，定核彈啦，係好平時係好頹同好令人唔相信佢嘅。但係今次套唔係，今次每一個開會每一個角色每一個官員都令人大家好信服，佢真係做緊嗰件事，真係喺個政府做緊件事， 即係真係咁樣出醜嘅都係。 係因為之前咧，其實哥斯拉成個系列之前咁樣套除咗一兩套咧之外咧，基本上。所有嘅嚴肅，就算幾嚴肅， 講起總理嗰種理 由，都係為咗嗰個怪獸對戰或者嗰場武器去架構出嚟嘅嘢嚟嘅。所以之前嗰啲鋪排幾咁兒戲都唔緊要，就算嗰個時間算點樣大兜亂，即係哥斯拉從歷史上面已經 remove 咗啦，但係啲人見到都仲記得嗰套嗰只哥斯拉嘅喎，甚至話咦呢只哥斯拉翻嚟啦，大隻咗啲嘅喎咁樣。呢咁嘅劇咁嘅穿曬崩嘅劇情。因為其實佢只係需要定一隻機械三頭龍同哥斯拉打啫嘛， 睇爽嘅啫嘛。 係啊，但係今次套唔會，佢每一樣嘢都好仔細。 係啊， 實在係我覺得好令人信服，所以佢話現實對虛構中嘅現實，佢真係好實在。所以佢嘅真哥斯拉點解叫真咧？就因為佢唔係真正，唔係整樣嘢。 真實啊！ 真實係啦，就喺度真實咁樣嘅嘢。 好現實啦！ 好現實啦！唔係你見阿總理講錯嘢，衰咗之後都縮落啫。 但係其實個總理佢嗰個動機。作為一個政策， 佢想安佢 sense 嘅喎， 即係佢係想保，即係令到安撫市民，等佢唔好亂。 好緊張啦，係啊！ 第一個記者會係開得合理嘅，佢唔知只嘢點噶嘛。 係啊係啊， 個專家講話佢唔會上岸嘅喎， 叫大家冷靜啲。 但係即刻俾人冚咗巴落啫。 點知就講到半路，副官已經嚟同佢講上咗岸啦嘛。 係啊， 早講啊，大佬。 但係冇嘅喎，啲專家係咁講嘅喎，最頂尖專家已經係咁，冇嘅喎。就係咁啦。 頭先我都提過，喂，你反你係影射翻三比一啫嘛， 即 係三比一都係咁㗎。 你見啦，你見大支嘢上去開開幾招，其實佢都驚有乜嘢再發生㗎。 跟住就明顯之後就真係有嘢發生啊嘛。 係啊，佢都驚㗎，佢自己。 因為基本上好多嘢，呢套嘢好多係影射身邊身邊一啲政府嗰啲混亂情況啦，麻醜下混亂啦。 真係混亂。 或者係個架構冇得應對呢啲嘅。 最緊要就係 你太多變數啊！嗰陣時 係。因為你從來未遇過咁嘅災難啊嘛。 第 一 樣 要搞嘢 嘅，你冇變，太多變數。 頭先我哋講過話，自衞隊執行一流啦。一流到咩程度就是插幾之後，俾哥斯灌，俾哥斯喂哥斯飲 喉， 灌 喉飲飲，佢咪灌喉啊？佢人哋做咩？啲貓咧，啲貓咧瞓住咗覺，掉嗰啲插啲管，掉啲 嘢。洗牙啫， 唔係啊！ 喂，洗牙，哇大佬，咁樣就你洗咁多牙，你水都冇滴到我。 唔係啊，個作戰名話俾你知係咩事啦？ 灌酒， 日式灌酒係咯，黃魔酒啊嘛，係咯。 但係似洗牙咯，似我知噴出噴。 大蛇，嗰先係大蛇啊嘛。 嗱，我講過多次就係話，首先第一就係話佢要灌。呢樣嘢本身係影射三一，佢所以佢必要喺劇情上面係必要咁樣做啦。但係另一方面嚟講，有啲人話佢太過順利，太過兒戲啦。我喺好地方係話佢呢件事咧太過順利。我只係話 佢之前計咗好多嘢， 佢計咗好多嘢，佢計咗好多嘢， 佢好可能性嘅喎。 然後我想講，大家請睇，如果你覺得呢個都係太過兒戲咁就懟冧咗哥斯拉嘅話，唔該你睇下1954年第一套哥斯拉係點樣死嘅？係兩個人潛落去水裡面放支嘢出嚟，佢死咗㗎啦，溶曬㗎啦， 咁四年啦。 佢連 大家被稱為最經典、最完咗嘅哥斯拉都係咁求其死，佢 air 都冇 air 聲喺水裡面咁死咗啦。 唔係佢連掙扎嗰下都計埋落去咯，佢都預咗兩支隊伍去灌。 所以我話今次呢套對哥斯拉其實已經犧牲大好多㗎啦，已經 係。唔係再簡單啲講就係成個。計劃個部署計算，其實一開波已經同你講，已經係最高成功率嗰個啦。 唔係，同埋係變緊嘅嘛，即係佢 亦都比較容易去實行嘅一個嘅時候。 啊、 喂，你都嫌佢兒戲嘅，會講啦，係咪先？ 都會講㗎啦。 唔係咁算咯，咁你叫美軍攞放埋等炸咯，終於算啦。 即係美軍派多兩部 B2 嚟，跟住俾佢 beam 咯。 係啊， 唔緊要，B2 就退役㗎啦。 因為佢一路鋪排就係好多嘢話俾你聽，喂。冇啦，啲用大家飲到嘅方法都冇啦，死剩呢個啊，真係呢個唔做唔得。 同埋之前佢放咗好多有嚟放，等佢放曬能量，冇辦法再反擊先啦。已經 做得好盡嘅呢樣嘢，計算得好精彩。 係啊，即係佢計埋即係冷卻時間呢樣嘢，同埋等佢 射曬啊，佢會放邊啊？這個啦，佢已經計曬㗎。 係啊，同埋側邊啲樓都用埋咯，東京嗰幾座肌肉高樓。 咁樣講啦， 最緊要係新㗎。 係啊， 嗰啲樓有啲未起好㗎。係 咯， 現實 係咯， 未來咗嘅件事。 啲人會覺得呢只哥斯拉好弱咧，咁其實咧就係可能就因為佢哋睇翻之前歷代嗰只太過坦，真係哇！佢哋話我做乜呢只？你俾兩座樓撞兩下就瞓低咗咁。其實是冇計喎，歷代嘅哥斯拉佢個設定上面實在太過無敵咯喎，咁呢只雖然 物理唔合理啫，純粹 係啊，佢真係令到 啫。 當然你可以話劇情實咁，但係冇計啦。 因為點啊？冇錯，你可能再碌翻前面去，喂，你第一防衛線嗰度，屌萬幾發子彈射埋去都射唔死佢，咁硬咁坦，點解兩棟樓就砸低佢？咁冇得計嘅喎，你嗰萬幾發子彈嘅質量同嗰兩棟樓嘅質量有幾爭幾遠啫，大佬。 係咯，你同埋嗰度唔係中間係阻住佢啫嘛，唔俾佢行啫嘛。 同埋呢只哥斯拉係能量用完勉強爬起身 啊嘛， 再放射曬啲能量， 用埋最後嗰動力咯，係咯。 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嘅，但係大家要去明佢發生咩事咯。 哇！大我都係即係嗰度最正係邊個位咧？啱啱係列車咩？ 黄 列 车， 黄列车系啊，咩无人咩 无人炸弹先， 再装嚟先，装嚟先炸无人炸弹、无人爆弹啦，好似系，我唔记得个名嘅，系咯，嗰段音乐好正。 无人再来先，列车炸弹， 列车炸弹系系系， 嗱炸到啲车， 我想问下大家，其实咧，大家 好爽嘅，其实 好爽， 但系我觉得几惊嘅嗰个位炸弹。 我想问大家， 反而之前新干线炸都仲正常少少， 系讲五条，讲五条咩山手线啊，咩。東北係嘛？ 冇穿東京站嗰五條線咯。 係啦係啦係咯。 但係嗰幕覺得好爽嘅啫， 因為我係爽嘅。 但係啲連即係搞笑啲，炸起咗我 get， 我覺得 get 咗啲啫。 即係搞笑啲 係嗰個好假 嘅。其實暗夜係好中意做呢啲嘢噶嘛。唔係同埋呢個係被稱為列車嘅復仇嘛。大家嘅初代哥斯拉攞住架列車又揈下揈下咁樣係嘛？真係啊！不過其實咧，你話覺得假咧，其實講起呢套嘢戲嘅特技，我想同埋大家覺得點樣啊？個效果 OK 啦，即係我佢又唔話太刻意，就啲好 點講咧？ 日本水準 好 Eva feel 咯，唔知點解。 唔係，我係日本水準咯。 Eva 係動畫，我覺得係嗰個特技效果拍出嚟。 即系唔知点解佢啲运镜个 feel 好 alpha 咯。 咁梗系啦， 当然呢个唔系，其实我系希望我翻 即系真正初号机啫嘛。如果唔系变咗怪兽边打怪兽咯。 其实当初我睇到佢话系暗夜佢拍嘅时候，我都好觉得已经好期待，因为佢喺 alpha 嗰时嗰啲运镜嗰个节奏啦，同埋佢个 系啊，咁样个节奏根本系嗰样嘢嚟噶， 系特摄片，同埋系可以将嗰种巨大怪兽嗰种嘅恐怖感啊，嗰样嘢好睇嘅拍出嚟系。系啦，咁但系今次套咧，其实佢作为一套嘅因为我之前我睇之前咧。已經在台灣和日本上映了，很多人都對於那個特技的評價是麻麻的。 即是你不要你應該 他不是他不是很華麗咯，但是太太是很實。 特別是蒲田君。蒲田君啲人覺得佢好假㗎嘛。 蒲田君假啲感覺就。 哎呀， 我 覺得現 在他刻意地可能叫做咩接近日本用特攝的那種演出手法。即是不會話很誇張，因為如果你去講真，我覺得依套片嘅話，佢 不過都係，不過都係，即係佢好似即係變咗好似當年用微縮景咁樣，即係兩條友嗰種咁嘅想思維去做 呢老師乜特色， 即係絕對，即係你同別人咁樣比，你見到好明顯。 負責嘅邊個啫？佢通口同埋阿通口個老拍檔， 全部 都 係 特攝嘅， 全部特 鬼嚟嘅， 係啊，就係咯。 佢哋所以佢 唔係，所以成件事係好特攝嘅。其實佢就即使用 CG 去表演都。好劇，個骨幹都係特攝嗰種。 乜同埋咧，佢呢套特登咧，蒲田君頭嗰兩隻我唔計啦。佢第四形態咧，其實佢特登講到明個表皮質感係類似嗰種皮套質感噶嘛。佢唔係太過生物感嘅，佢係好似嗰一粒咗皮套，即係佢嗰種樣嘢出嚟嘅。咁但係反而嚟講咧，我舉個例啦，就睇過2014年版哥斯拉咧，佢嗰個表面質感係好生物啦。但是在啲比較光猛的場景底下咧，其實 CG 感係好強，都是有啲假的、有啲虛的，但反而今次咧，佢特登整到皮套感咧，我覺得係好現實啊！特別在某幾個日光日白的場景，例如最後冧大廈嗰幾個咧，因為其實咧，如果大家好似我咁之前睇曬舊系列有個 ES 嗰啲咧，冧大廈基本上是其中一個硬傷嚟，簡直是一個嚴重的穿崩位嚟嘅， 係冇 咁大廈咧，係一成塊，然後咧就咁係你本來已經解開咗裡面，再咁樣一搲上去，然後成座膠板冧落嚟，睇得好明顯係膠板，再加上一兩個好明顯唔應該有嘅火花嗰啲花咁爆出嚟， 特攝做法 啦，係啊，好明顯特攝會 做法。係啦，嗰樣嘢係好令人唔信服佢。但係今次我睇翻其中嘅幾段咧，啲大廈冧咧，嗰啲煙塵咧同啲鋼筋咧係好仔細嘅。當然我都知道係呢個 C G， 咁但係由於佢係 C G 咧，先至可以做到咁精緻咁靚咧。係啊，起碼係好有說服力，同埋加埋嗰劇情，大家睇到緊張嘅時候咧，嗰樣嘢我唔覺得係好，我唔覺得佢假， 我 覺得好 假 嘅， 其實係 覺得好精彩，好中意。 影到氣氛㗎，影到氣氛。係 啊， 我都係。 反而啲人攞統口佢十年前嗰套《加美拉三》嚟比較咧，話同好多人咧，我睇到好多地方都反對嘅人話佢超越唔到《加美拉三》咧，但係我覺得。起碼今次大廈冧落嚟，比起街尾拉三嗰個嘅京都定係神户嘅車站咧，神户站咧，嗰、那個已經係叫做起碼被破壞嘅時候啦。嗱，你睇特攝片咧，你睇嗰啲建築物咧，你唔係睇建築物平時嘅樣子，你睇佢點樣被破壞咧、就會睇到佢靚。 啲破損表現係 啊，先至知道佢做得好唔好睇嘅。而睇佢被破壞嘅時候咧，呢套真係 CG 其實係好。 我感覺上唔好講啲穿崩位咯，即係佢爛嗰啲位，我覺得冇問題。 因為好簡單，你即係單純以 MOD 呢個講法，你睇啲樓點冧成咧？ 係啊， 其實佢因為全部今次冧嘅樓都係獅子樓，佢冇穿崩噶啦，已經即係棟樓入邊有啲乜佢做曬俾你。 係咯係咯， 同埋佢仍然做翻好種 佢 render 出照計， 佢仍然有刻意保留翻特攝嗰 style 啊， 嗰種爛法咯。 因為你嗰陣就係你比較一下荷里活啲冧樓法咧。是兩種曬 嚟噶， 係咩諗法？係真係完全係1991嗰只諗法嚟噶嘛？但係佢係補份翻就係以前東影拍嗰啲咁嘅諗法嚟噶嘛？呢樣嘢你係落依嚟，你理解下嗰班係老嗰班特攝老鬼咧，係有啲咁特攝雲㗎，唔俾佢唔安樂㗎。 嗱，不過都係嗰句，內閣總辭光線嗰下真係好 Eva 式嘅諗法。但係因為我已經有預期睇咗，所以冇計。但係 咁你 如果我喺戲院裏面冇預期睇嘅話咧，嗰下我真係好衝擊。 唔係光線畫嗰幕真係完全動畫 feel 嚟㗎啦，完全佢嗰種表現 係啊，但係好誇同埋好 shocking 好驚嚇啊！ 唔係嗰下真係有一錯覺係以為睇動畫㗎，其實真係㗎。 係啊，因為佢嗰個做法係好係嗰種誇張做法 係動畫分鏡嚟㗎， 因為佢冇佢今次原子火焰唔係以前嗰種啊嘛，真係以前嗰種。噴火噓嚟啊嘛！ 佢真係紫色， 佢真係將個能量去到最 推到最高系 推到最尽聚焦成为一条光线射咗你啊嘛。 系咯， 系佢 睇我嗰刻，我第一次睇嗰刻，我都未唔觉嘅。 啊， 我睇翻预告，再睇第二次。 吓， 我出去谂起佢喺边度攞过嚟嘅呢个镜头，除咗大家经常讲嘅呢个巨神兵之外， 系巨神兵之外仲有咩 ？Eva 哦， 觉醒啊！初号机觉醒嗰条边嘛。 哦、oh, okay. 即系新剧场版初号机觉醒咪有条边爆只十号第十四图噶嘛？嗰条边嘛，我哋成日觉得系嗰条，你真系戒烂咗啲嘢啦，同你。 果然系嗰一班人。 所以呢一只咧，佢呢个画面上面咧，系表现得系好强。咁当然啦，如果你讲话从嗰个嘅数值上嚟讲嘅话咧，真系可能未必有历代咁多只哥斯拉咁打得嘅。系啦，即系真系抽嘅话，未必有得打嘅。 咁我想今次系， 佢想赢大只咯。 今次系平实咯。其实我今次就即系唔系表现佢有几高，但系即系对个社会运作带来几大影响咯。 但系我都好句咯。如果今次呢一只系之前历代嗰啲嘅哥斯拉嚟讲嘅话，日本政府真系玩完啦。 有冇冇咗 啦？ 系啊，系啊， 系啊！呢个西洋系 咁，佢冇办法抗衡啊嘛！咁基本上系挨打啫。 你有冇黑科技嗰啲系嘛？所以 系啊， 佢冇黑科技啊嘛。 吓， 冇黑科技嘅话，你系咁打噶啦。 同埋今次呢只咧，最特别嘅地方咧，有一样嘢好得意嘅就系佢嘅来历同历代哥斯拉嗱。首先讲埋个剧情上嘅来历啦。你历代嘅哥斯拉咧，全部都系五四年版嘅续集嚟嘅，即系话多或少都系个续集嚟嘅。 但 系就算佢自定系列都好啦。今次系全新， 好似全新嘅，好似冇讲过佢 零嘅，由零开始。 嗱，佢净系话即系同个博士嘅关 系 啫嘛。 系啦，呢样嘢我觉得最好玩，亦都系我觉得最喺嗰个嘅技巧上咧， 好多解释。 Eva 系最似嘅，因为咧其实穆教授佢做啲乜嘢嘅咧？佢目的系乜嘢咧？呢只哥斯拉佢点嚟嘅咧？ 系啊， 佢完全冇讲， 冇交代过， 亦都唔影响大家去欣赏呢套戏个剧情嘅主线嘅，即系大家嗰个嘅主线系一个现实政府 嘅留线索咯。 虚构灾难呢样嘢咧，佢你唔理穆教授佢边度嚟嘅都好咧，你都唔影响到你去明佢嘅主线。就好似你睇 Eva， 你唔明人类保元计划系乜嘢，你唔知道原初种族，你唔知原初种族系唔知呢条点嚟，都唔会影响你去睇呢个嘅少年成长剧呢样嘢。但系。如果當你想去知更多嘅時候，你想去考察嘅時候咧，就會挖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出嚟嘅。就係今次呢個穆教授嘅計劃等等嘅嘢咧，都係同 Eva 嘅。 我報仇啫嘛，好簡單 嘅 講一句， 係咪真係報仇咧？ 係咪單純報仇咧？ 定係想又係之前成日講嘅，或者 你喜歡 嗱？統口真治佢之前拍過另一套叫《魔女前男》都有講嘅，就係、是、先毀滅後建設嗰樣嘢咧。 冇啊，佢話你。除咗喜歡做啫嘛，佢 因為冇錯喺對白上都有略一地暗示過穆教授其實想點，但係係咪佢嘅真意咧？ 嗰只紙殼係咩回事咧？佢留低嗰本書定係 佢喺嗱？佢喺只船嗰嗱，即係只船個紙殼就後來變咗阿重本個牽小揾 係啊？ 點樣解嗰張圖啦？咁佢一開波即係吉船，即係吉遊艇 係啊？ 咁其實發生咗咩事咧？ 冇人知咩事。 係啊，甚至有啲人會懷疑嗰只哥斯拉係唔係 佢 根本就博士進化出嚟， 又或者係佢帶佢翻嘅咧？ 咁肺炎咪十三號咧？ 幾㗎？其實， 我睇過又好諗， 因為你一路由嗰堆對白去推敲翻轉頭咧，其實你會諗其只哥斯拉係咪穆博士帶嚟嘅？會 係有啲人或者話 呢個推論諗出嚟， 有啲人就係話咯， 佢自己咯，甚至係 佢係佢自己，或者係佢加咗佢自己基因落去咯，因為你見到。最後第五形態，即係條尾生出嚟嗰扎人嚟咯，已經係 啊 嘛，咁係咪有代表佢有人嘅基因喺裏面咧？咁樣係咪一隻無限進化嘅東西？所以呢樣嘢， 佢講話超越人類噶嘛？呢個係超越現今人類所有嘅科技。 所以推敲呢啲嘢，佢或者係佢套戲裏面收埋啲嘅隱藏設定啦，但係去大家去諗啊呢樣嘢，我覺得佢好有趣、好玩嘅地方嚟。當然，大家佢好中意陰嘢嘅話，就會咁樣玩啦。 係，係。推敲陰嘢，成日諗埋，即係 講講多埋， 冇諗過。 哈哈哈。 應該話，我單純覺得咁樣做係好好睇、好cool嘅咋。 係啊。 陰嘢嚟講真係嘅，因為佢有時佢 係啊，好直覺、好直觀嘅。 因為嗰啲即係反人又出埋出大堆書，即係當然啦，呃佢嗰份無可飛嘢。 講 咁出啲書又分析緊乜？分析物，純粹就係咩啊？暗夜啲扎近啫嘛， 唔係咁講埋最後一樣啊！頭先完全冇提及到音樂嗰度， 系咯， 音乐嗰度 系咯， 哎，我喺你之前咧，啱先至温翻成张嘅三声， 因为 咧，佢玩咗好多次喎，即系将嗰段， 唔系佢连佢由第一 开会嗰时， 唔系啊，唔系开会添啦， 吓 出标题啫， 系 你留意点解好奇，你好奇怪噶嘛，其实 吓 坐低开片，先嚟东宝而家个 logo， 系啊， 跟住碌翻个旧 logo， 系 碌翻。最初嗰、那個，然之後出標題，嗰一下個玩法，你已經知道啊！啱嘅，你條撲街完全喺度致敬 Mo 全開， 係啊， 就預咗佢一定碌翻曬啲舊音樂出，佢、所有有嘅舊音樂出嚟啊！同阿老巢， 係啊係啊， 唔、 走手 film 專專專， 我首先講到明啦。老巢佢用佢大家好熟悉嘅旧音乐啦，即係嗰个嘅应战嗰段啦，其实另外仲有另一首嘅 Famous 嗰首呢都係喺嗰个内阁中时光线之后呢 光线 嗰段嗰个係嚟自 FRQ 嘅。不过我想提醒大家一样嘢，我之前有喺地方讲过嘅其实音乐家佢用返佢前作嘅音乐呢喺哥斯拉系列里面呢老巢唔系第一个嚟嘅。之前我想讲翻大家最熟悉嘅哥斯拉进行曲，本身系唔系伊福布超佢为哥斯拉套戏写，佢系为咗再之前嘅一套喜剧电影写嘅音乐嚟嘅。 系啊， 之后先至用翻喺哥斯拉里面嘅啫。 放翻落去噶嘛。 然后跟住喺大家见到喺哥斯拉系列里面用嘅好多嘅进行曲咧，都系嚟自伊福布超佢其他嘅地方音乐，或者系一啲嘅战争时期嘅音乐啦，或者系嗰啲佢同东映写嗰啲嘅东木东写嗰啲。一啲嘅 King Kong 或者系咩科學怪人嗰啲戲嗰啲，或者宇宙大戰爭嗰啲， 即係你聽到好明顯，好明顯係舊舊音樂嚟嘅。 旋律係會互相喺唔同嘅戲裏面 crossover 嘅。 係啊，但係又好過癮啊！即係又啱時間出嚟 喎。你又認到喎？ 係啊， 你又認到係邊個位係？誒，嗰隻歌喺邊度嚟喎？ 同埋我覺得佢有幾個地方用得好貼切嘅，例如話佢蒲田君佢進化第三形態嘅時候咧，佢用咗初代哥斯拉嘅一段音樂咧，嗰段音樂其實咧唔係大家好熟悉嘅進行曲或者係嗰個嘅銅管嘅進行曲，但係佢嗰段音樂喺個戲個效果咧好詭異嘅，甚至令人覺得係好令人覺得係好毛管動嘅，個音樂係用得好好嘅呢個係。咁當然 佢放呢灑嗰下都放光線嗰下都正啦， 或者係第四形態咧，佢登陸嘅時候咧，佢又用咗最經典嗰幾個音樂啦。即係《哥斯拉對 King Kong》裏面嗰個嘅最初登場嘅銅管主題曲，同埋之後就用咗《哥斯拉進行曲》。不過嗰個進行曲咧就係呢一個嘅超和最尾嗰兩作嗰個嘅對機械哥斯拉嗰段嚟嘅。咁基本上就呢個啦，再加埋最尾嗰個嘅頭先即係嗰個有利作戰裏面嗰個嘅宇宙大戰爭音樂啦，同埋片尾曲裏面都係用翻舊音樂嘅。基本上佢翻炒嘅係咁多嘅啫，即係翻炒伊福布超嘅舊作係咁多。 唔好，但係個 outro 好喎，我都係。 係啊，但係 即係你唔覺得係即係好大 係啊， 係對翻曬佢要用嘅情節。 同埋我再講多少少咧，就係我睇翻一個日本網站咧，佢解釋翻點解佢特登用啲舊嘅，甚至係啲單聲道嘅，令人一聽落覺得好舊音樂咧。 係， 因為佢要講翻一個現實對佢當佢形容緊現實嘅時候咧，佢梗係用一啲新嘅錄音或者現代嘅音樂嘅。然後當佢講緊嗰只哥斯拉嘅時候咧，佢係用一啲舊嘅錄音，甚至一啲好 creepy 或者係啲好單聲。你覺得嗰種嘅異質感係更加強啊？ 佢啲叫聲都係咯，好似唔係新錄噶嘛。 歌 手叫聲好似 係咪新錄嘅？我就係知道佢一開頭嗰個錄嗰下叫聲，即係喺套戲正片一開頭嗰下叫聲。 開頭嗰幾下係啊， 之後個劇情裡面嗰啲係咪新錄音我就唔清楚啦。但係 應該 mix 過嘅有都 係 啊嚇。頭先小姐 因為阿萬齋都係做 vocal 啫嘛，冇嗌啊嘛。 萬齋把聲，你估好似初號機嘅叫聲係由 阿劉元偉 初號機再 tune 嘅， 唔係咁呢？通常都係再 tune。而家現代技術嚟講，要再 tune 好 唔容易 但係之後咧， 咁嗰堆作戰會議點樣啊？係咪冇特別嘢可以講嘅？ 作戰會議嗰啲音樂，我覺得冇乜特別嘢講，因為其實一嚟大家都知道佢係抄襲，二嚟就冇乜特別。 但我覺得每次都有少少變化喎，其實 係啊， 即係好似有啲進展咁樣咧，感覺上好似俾人覺得。 其實你想聽更加多變化嘅話咧，我建議你去聽新劇場版嘅soundtrack，仲多變化，聽到煩， 仲多 arrange， 係 啊，好多 即係好似就有少少唔同咁樣，每次都有係咯。 係啊，每個都係個節奏或者係加嘅和弦啊，或者係有冇人聲啊、合唱啊等等。 仲有一個印象好深刻嘅，即係講埋最後啦。第一次登陸落翻去喺彩虹橋附近落走之後嗰下， 完咗咪有一段爵士乐嘅，系啊，哇，嗰段好正，系咯，马照马，舞照跳， 世界， 之前讲到好系嘢咁嘅啫， 系啊，喺戏里面大家听落去一分钟咧，但系佢三出嚟里面咧有一个大概四五分钟组嘅组曲嚟噶，一个比较长曲嚟， 哇，真系嗰下真系，即系点样讲咧， 玩反差咯， 系咯。 但系覺得 冇嘢講嘅， 即係嗰種即刻閃， 好日常， 即係過去就結束咗。 係啊，即係入回翻日常咯，一個大好事應該有嘅型。 所以其實佢音樂用得好精準 嘅。喺呢兩日睇鬼佬啲 critic 話，喂，點解喂怪獸打嚟，你班友仲可以咁安心翻工嘅？ 切， 日本人嚟噶嘛？ 切，你唔好話日本人啦。 呢個其一，但係 梗係翻工啦。 另外係就係嗰咳啊。嚇！大家以為冇事 啊？係啊，係啊。遥控日常啊嘛， 系啊，品川君走咗之后嗰刻话俾大家以为冇事发生啊， 系啊， 当然系，你翻到镜头翻到政府度，大家都仲做紧嘢，喂，对策紧呢条友会翻嚟， 咁但系生活正常生活照去噶嘛， 市民唔会理你， 除咗烂咗，即系踩烂咗嗰几条， 唔系都叫十分钟，其实都放三日啫嘛，三日之后都系噶。但系之后地震，然之后佢地方即系又照嚟翻。 唔系佢都话噶，其他路线照行噶，除咗拦咗条。 都系嗰句咯，都系嗰句。你唔通好似九八年哥斯拉咁，成个马顿搬走咗，然后等唔知几多个礼拜先翻翻去咩？冇可能噶嘛。 冇可能啦。 你股市啊，啲人喺入面生活啊。 冇啊，佢都讲紧大迁徙系都冇可能噶啦。 日本人咧，边咁讲就佢呢个反映嘅日本人嗰种就系，佢即系入你，我如果用临危不乱又唔可以咁讲，系有啲叫做咩刻意做就系。社會越亂，佢更加佢就越要越冷靜嗰種想法。 唔係隨遇安咯， 社會越亂就越要翻工。 隨遇安咯，我覺得係 越正常化。 我覺得係咩？我唔知日本應該東亞成個東亞。 隨遇安咯，咁我想即係佢點嚟？我 隨遇安係其一， 係啊， 隨遇安係其一。我哋成哥句名句，聽日記得翻工。 啊，係啊，係啊，唔係我覺得香港，我都發生香港一樣嘅情況，我覺得 係。平民個責任感去咗邊啊？ 係啊， 平民個責任感就係翻工啫嘛。 冇啊，你鬧完豬肉成日要翻工噶啦，都係咁分活噶啦。 你平民本身個責任感就係要翻工啊。係 咯。 喂，尋晚打到天花龍鳳，拆曬樓冧曬， 唔關我事啊！我哋翻工。 喂，我條命仲喺度啊！我聽日翻工。 咁繼續正常咯。 即係佢要表現呢樣嘢，所以鬼佬唔明，我覺得係有一解，因為鬼佬唔會。 个系啊， 傻啦！ 个身个思考方式， 纽约要大灾难，即刻翻翻，即刻走去咗摩士顿啦，成班友 大迁徙，大迁徙翻去咗拉斯维 加斯啦，鬼佢而家走啊嘛， 系咯， 咁终于有走嘅， 佢搬到立村都立乱啦。 你调翻转睇鬼佬嘅专案片，全部都系噶嘛，有乜大镬要啲人走噶嘛？ 哈哈， 梗啦，傻啦，仲啦， 唔系你唔系个政府嘅人疏散噶嘛，啲人自然会走噶嘛。 系啊，但系日本唔会，日本唔会噶，日本系要跟 喺美国人嚟讲，呢个叫佢危機管理係好過日本，一般就翻 係佢嗌你先肯，你先要走，跟住就走噶嘛。你見到個機會都係噶， 唔係因為 一齊要攞一齊，要走一齊走咁樣。 亦都喺對白度有交代嘅，就係話你要疏散呢班人，即係話俾你聽，你要破壞咗佢原有個生活 啊。係啊， 呢樣啊嘛。 喂，好多時咁講， 你政府真係要考慮佢講得好清楚啊。你疏散由邊區疏散到邊區啊？疏散幾耐啊？你諗啊？ 但外國唔會噶嘛，外國就係一有咩大災難啊！自己翹有腳，自己翹走， 但真係，會有啲人係咁樣噶嘛？尤其是老人家嗰啲，即係你住咗咁耐都習慣咗呢度，你突然叫佢搬， 係依個係日本，依個亞洲文化咪就係 避難 歐美文化，避難意識 都係啦。 歐美避難意識好強嘅就係，一有咩大災難咧，哇！佢哋走得波啦， 大災難啦， 小災難， 個風都走啦， 就係咯，係本人望居企喺度等死嘅咋， 個風都要嗌走啦， 即時即閃啊！你話冇閃得講啊，大家先即閃嘅就日本人係，但日本人係真係坐喺戇居度等死嘅啫。 嗯， 不過好啦， 都差唔多啦，但係 中文講好多啦，因為本諗住仲講埋富山列車，不過算啦，下次有機會再講啦。好， 下次啦。 咁下個禮拜冇意外嘅話咧，就係、是、東京遊戲展2016，咁又到係我個拍檔噶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 Bye. Bye.